咁啊，得理尽三味，就系话穷尽一心之理。咁啊，点样我哋可以穷呢个一心嘅妙理呢？就系、是、以呢个金刚妙定，即系守灵然修，然后咧得到断烦恼，尽呢个一心嘅本源。不通佛行处啊，咁啊佛所断嘅咧系最后一份嘅生相无明，定及一断像分断变异两种生死。但系现在第十嘅法云地菩萨亦复如是，佢同佛一样啊，同证呢个无生寂灭忍。所以我哋最后啊，呢个寂灭忍呢就只有上下二品啦，下品即系下忍啊，就系法云地忍咧，就系佛地啦。咁啊，呢个法云地同埋佛地咧，同修寂灭忍，所以话同佛行处，同证呢个无生寂灭忍。佢尽三界缘啊，无明。是二种三界的本源，亦是二种生死的本源。不管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是以三界这个无明烦恼为他的生死根本。那么现在说尽三界缘，既然同佛行处，那么三界这个两种生死的本源，即是无明烦恼，已经差不多要尽了。教化一切众生对如佛境界，此第十法云地菩萨自利这方面，既然同佛行处，能够尽三界缘，当知他教化众生之时，亦都希望一切众生啊，教到佢哋呢，能够同行处，亦能尽三界缘，背尘合国，返往归真，如佛一样。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清净，呢一句经文呢就总结，因为上来啊，即系我哋初开始讲嗰阵时啦。咁啊，波斯匿王就问佛啊，云啊，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咁啊，佛咧就答复佢五忍功德。所以到呢个地方结文啦，就话以是之故，一切菩萨本业行化清净，就为一切菩萨啦，佢本所修业都系清净。五忍系菩萨法，菩萨修持五忍法。而从因自果，成地无上菩提。咁啊，菩萨自己所修，既然系清净之法啦，咁啊，亦以呢个清净无染之法嚟到教化一切众生。所以话，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迹。佢若各方诸如来亦修是业，登婆耶果，作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总结啦，诸佛如来亦都系修持五忍之法而成佛，咁啊亦都系咁样啦，以呢个五忍法啦嚟到教化众生。佢话十方诸如来，咁啊东南西北四围上下就十方。十方世界都有佛出世的，就十方诸如来地亦修自业，亦是修这个五忍之法。咁啊，修持五忍之法，到最后寂灭忍，从法云地断最后一份和合色生相无明，咁啊进入佛地啦，佢话登入咧沙婆耶佛果，作三界王啊。作呢二种三界嘅大法王，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佢话我为法王，都依法自在啊，法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所不知，都无所不了。 佛以自己所通达一切之法啦，来到教化无量嘅众生，为九法界嘅大法王，教化九法界一切圣凡嘅众生。咁啊，以上呢一大段经文咧，就系广达啊点样利他呢方面嘅行相。佢以时八万亿恒河沙大众各从坐起，生无量不可思议花，烧无量波斯香，供养释迦牟尼佛及无量大菩萨，合掌听波斯匿王说波耶波罗蜜。咁啊，既然咧讲咗呢个十地菩萨种种嘅自利功德，系修呢个五忍之法，亦都讲咗十地菩萨响边处边处嘅国土，加花几多几多嘅众生，以共用啲乜嘢嘅法嚟到教化众生，以共自利，都已经咧系上文都解释过啦。咁啊，向下咧就系令再会大众啦，散花以共烧香啦嚟到供养，因为听咗法之后咧就要供养佛。都话以时就系当刚才啊说咗十地菩萨自利功德以共利他功德嘅时候，就有八万亿恒河沙大众啊。咁啊，八万亿啦，系讲佢呢个数目之多啦，八要个万，呢个亿咧系有八万个咁多亿，已经啊数唔出咁多噶啦。啊，再加上个恒河沙，一粒恒河沙咧就当啊一位大众。咁啊，你话一条恒河沙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个万万千千个千千万万咁多噶啦，就代表咧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咁多品种。现在话有八万亿咁多条嘅恒河沙嘅听众啊，咁啊呢条数的的确确咧系真系数唔掂啊。咁啊，点解嗰啲佛经里边啊常常讲呢个数目咁大咧？亦不过咧系表示啊，佛所说嘅法甚深微妙，不但甚深微妙，表示佛所说呢个甚深微妙法啦，所谓言言都真实啦，句句不虚，每一言一语都系从佢呢个自心里边流出。并未有虚狂我哋呢啲众生嘅听众啊，所以每一座嘅法会听众有如此之多，就令我哋好学之人呢、啊、对佛所说嘅教法系生起一种尊敬之心，就增福无量，千物随意。个各从坐起啊，咁啊咁多咁多百万亿嘅恒河沙嘅听众咧，个个从佢自己呢个本座位里边咧起身，咁啊做乜事啊？散无量不可思议花，烧无量不可思议香啊！咁啊咩叫做不可思议呢？就不可以用个心去思，亦都唔可以用个口咧去讲嘅。咁啊，叫做不可思议，就系话咧，佛所说嘅甚深妙理，或者以呢个奇特嘅神通用啊，咁啊，若是若离咧，都唔系我哋呢个普通嘅薄地凡夫啊，所能够明白了解啊。咁啊，因此佛咧一举一动啊，都系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语。就名为佢就不可思议。在呢个大义道论讲啊，小乘法中冇呢个不思议事，唯有大乘佛法里边啦，因为其理就甚深，其思系广大妙用啊，因此名为佢就不可能讲啊。 佛說《法華經》，經過60小劫咁長時間啊，但好似咧食一餐飯咁短嘅啫，就過咗60小劫咁長嘅時間啦。咁啊，可見啦，呢種咁嘅境界啊，你話係唔係不可思議咧？普通人邊至會相信啊，會了解啦。咁啊，現在再會大眾。听闻十地菩萨自行化他的理论之后，各讲呢为着多谢佛的开示，亦表示自己对佛的诚意，所以各从坐起，山无量咁多个不思议香花，亦都烧无量不可思议咁多个种种的香来到供养佛。咁啊，呢个花就系表呢个心花，亦都系表呢个因地，有呢个因花，然后得到菩提佛果。香就系表示呢个大乘嘅戒香，以呢个戒香来到啊，消除自己呢个破戒嘅罪过。咁啊，因此再会大众啊！以无量的香花，咁啊做乜事咧？佢话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及无量菩萨。咁啊，大众咧点解要散花散香？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出十地五忍嘅菩萨法，现在为感谢佛开示嘅慈悲，所以咧我哋就要散花烧香啊，供养释迦牟尼佛同埋咧坐咧无量嘅大菩萨。咁啊，供养有两种啊，一种叫做出前供养，一种叫做在前供养。前咧就前放，即系俾人绑住唔得自在咁解。出前就系讲十方诸佛已经成咗佛，冇咗呢个烦恼生死，将佢绑住啦。在前呢就是我们这个薄地凡夫丝毫的烦恼都未断，不单未断，连服都未曾服，因此叫做在前。现在再会大众以这个香花，不单是供养出前的如来，即是供养十方诸佛，亦都供养在前的众生，即使薄地凡夫他都同样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众生与佛同一佛性啊。虽然诸佛已经断了这个前惑烦恼成了佛了，但是众生呢是未来之佛、哦、所以这个《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啦，他见到有人呢他都跟他叩头、啊、不管是在家出家，他见到人就帮他叩头。那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敢轻于汝等啊，我唔敢睇小你哋喎，点解啊？佢话汝等都系未来诸佛啊，你哋个个都系未来佛，不过现在迷啫。若是话真成熟，亲近嗰啲善知识文化，所谓一念觉悟啊，就一念佛啊，念念觉悟就念念。咁你既然系未来诸佛啦，咁我哋点解要睇小你啫？所以见到有人咧，佢都叩头顶礼啊。咁就因为我哋明白呢个道理，我哋要实行啦。点样实行呢？好简单啦，我讲过好多次，有人家送嘢嚟个佛堂啊，咁我哋首先就帮佢供佛啦。如果供养法师一律平等，咁既然就食唔晒啦，咁你将算来嘥咗啊嘛，沤坏咗咪可惜咧，都不如咧领咗佢呢个人情。无论供佛、供养法师，你供佛，佛已经鉴到啦。供养法师，法师亦都知道啦，是某某人送嚟啦，咁啊即刻咧过手拎出去供养大众啊？点解呢？汝等大众都是未来之佛啊，而且呢、这个出钱买嘢供养三宝，三宝之中就是第一是佛啦，第二是法啦，供养啲经典啦，咁啊第三咪僧啦，僧咪即系和尚。包括师姑咪即是法师咯。咁既然信徒 買咗嚟供養三寶啊！如果又食唔曬，板樹又嘥咗牛環，咁啊都不如啦。啊，呢個慈悲心啊，廣闊啲。總之受咗能食幾多樹幾多，盡量咧將佢嚟到普結善緣。第一，顯示自己呢個慈悲心廣大；第二咧，亦都令呢個發心出錢嘅人咧多結呢個善緣。所以呢，我秉住呢種嘅道理啊，凡係以後啊，有人家拎嘢嚟咧，唔好留啦。如果係能夠食得嘅咧，咁由佢自己生果啊，咁啊擠響樹嘅牛欄，可惜啊，盡量咧結緣，咁啊為呢個出錢嘅人廣結善緣，咁啊多結善緣就好過多結冤啊。如果多結冤咧，日後見面大家都苦口苦面啊，咁就何苦來哉？如果多結善緣啊，今生雖然冇福啊，但係來生都感到無量嘅福報啊！有緣相會嘅時候，如果做法眷，就可以大家共同研究三寶嘅法理。即使有咁嘅善根，做法眷離塵出俗，成一個出家相，就要在家呢個家庭裏邊啊，男男女女、長長幼幼啊，老老少少，由於宿生有善緣，今生同住啊，都一團和氣啊，咁啊何樂而不為呢？所以現在聚會大眾，供養釋迦牟尼佛，供養無量嘅大菩薩啦。所謂供養者，就係包括出前嘅十方之佛，亦都包括在前正在有烦恼生死的众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未来之佛、啊、我们不要看小人、啊、其实未来之佛不单他们、啊、包括自己在内、啊、等于说供养一切众生，亦都供养自己一样。那同时我们供养还有三种的理由。第一是利益供养，即是利养的供养，例如我哋衣服啦、卧具啦、医药啦，咁啊供养呢个三宝弟子。第二系恭敬供养，我哋叩头顶礼三宝。第三咧行供养，咁啊你唔单话顶礼三宝啊，啊将嗰啲衣服啊、床座啦、卧具啦、医药啦，然后供养三宝就算啦。你要明白，我为咩事干？要用种种嘅物质供养三宝，供养嗰个之后，仲要咧恭恭敬敬叩头顶礼，为乜事啊？就无非咧向呢个三宝门庭之中咧明白呢个佛理，依法修行，自己能够解脱了生死啊！咁就叫做行供养，始终散香散花啦，属于呢个财物供养。咁下边。合掌听波斯的王说波若波罗蜜，就叫做化供养，自己既然以香以花供养三宝，现在呢就听波斯的王讲波若波罗蜜的妙法给我们听，咁就叫做化供养自己。在这个大波若经里面讲个甚深波若波罗蜜经，就能生一切诸佛的功德，能是世间一切诸法实相的道理。咁啊，在呢个小品波耶里边讲啊，咁啊，若盖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波耶波罗蜜生。未来诸佛能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果咧，亦系从波耶无量阿僧祇世界诸佛啊能够成佛咧，亦系从波耶波罗蜜出生。可见波耶嘅功德能出生盖现在未来三世佛。若不依波野而修呢，咁真係啦唔容易成佛啦。因为有波野观诸法空，空故就唔執着㗎嘛，唔執着就放得下，放得下先就可以自在安乐啦。所以波野之功就不可思议。在呢个偶益大师讲呢，佢话吾人啊，现前一念个戒义之心，虚名动彻，又能了了常知，明白此心 不在内外中间三处，亦无过去现在未来的痕迹，而是观察呢，就名为叫做观照波野啦。我哋吾人现前一念之心，能够秉念根身气界，是十界假实土平等因慈，不前不后同时顿现嘅，就明白佢就文字波嘢。从文字中咧，我就了解呢个波嘢嘅妙用。佢话吾人现前一念界义之心，所有知觉之性与境界之性都无分别，都无能所，亦无是非啊，唯一法性本体，就名为叫做实相波野。所以话文字观照波野实相，三波野不离一心，一心具足三波野。咁啊，现在波之力王啊，是波野波罗蜜。咁啊，既然咧指明，是由波斯王說波野波羅蜜以法供養在座啊，咁多個不可說不可說的無量恆河沙的大眾呢，咁就可見波斯匿王啊，就唔係一個平凡嘅人物，證明波斯匿王呢係古佛大菩薩再來，如同本經第一罪品裏面所講。他说舍为国主波斯匿王明日月光，得行十地六道三十七等四不坏信，行摩诃法，咁啊得知波斯匿王呢，据如是个功德，当然波斯匿王就是菩萨再来啦。今于佛前的以偈叹曰啊，咁啊波斯匿王呢，在佛前用呢个偈种呢，嚟到赞叹啊！以上十地自行化他嘅功德，咁啊计众咧系有两，一种咧叫做从众啊，就系咧长行文嘅道理已经讲过啦，或者有阵时咧讲讲下咧，有啲人来得迟啊，佢就冇听到，咁啊佛咧慈悲，用嗰啲简单嘅言语，或者四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六个字一句啊。用这个简单的言句呢，将刚才曾经所讲过的道理，而有这个后来人就未曾听到，所以佛呢再讲一次，使到后来的人呢得到明白。第二就是孤起众啊，虽然这个长文字里面讲了很多道理，但是都未曾十足圆满啊，所以佛呢为了大众呢能够听得明白，容易记得，所以呢他再用这个简单的言语啊，四字一句或者六字一句七字一句呢，来到呢再呢特别呢讲出一种甚深的道理，使到在座大众呢听了之后啊，深切来到了解。现在说计众呢多数是属于从众，是重复呢将刚才佛所说这个十地菩萨所修这个清净的行门，再次假波斯匿王的嘴来到再说一次。他实尊导师金刚体心行直灭转法轮，八遍红音为中书，一时中得到八万亿，是六天人出家到成比丘众菩萨行，五忍功德妙法门，十四正信能蒂了，三年十四忍中行，唯佛一人能尽缘，仲发开三宝藏的无量功德摄在中。咁啊，呢一段咁长个经文呢，就系、是、啊开始赞叹一体三宝，自性三宝。以个咧系嚟解释呢个五忍嘅功德。第一句系尊导师金刚体心行直灭转法轮，就系赞佛嘅三身功德，就具足五种嘅道理。一世尊咧就讲佢威德具足，导师咧就讲智慧具足，先至可以领导众人。第三呢，因为有金刚体 的名佛是化身具足。第四心行直灭就是解脱具足。第五转大法轮就化他具足，转大法轮就教化众生啦。咁又第一句就是赞佛的身物，即是赞佛的身不可思议，佛身具足一切功德众所尊敬，所以名为他的世尊。咁佛呢相好圆满，能够为众生之师啊，化度众生，所以名为他的导师。佛性法身不生不灭，犹如金刚，所以名为他的金刚体。心行直灭呢，就是赞叹佛的义物，即是这个义的功德，就由于佛的内证真如，无能就无所，无是非，无人我啊，所以他的心行直灭相。转法轮呢，就是赞佛的语物，即是赞佛呢这个口呢功德不可思议，佛呢凡所说法都远近同闻，所以名为他的转法轮。他八遍红音就为众说，咁如果第一句世尊导师金刚体呢，就是赞佛的身而不可思议啦。第二句心行直灭转法轮啊，就叹佛呢嘅意而不可思议。呢一句第三句嘅就八遍红音为众说啦，就是赞佛的口业不可思议。八遍者就是名佛啦，第一最好声啊，佛的音声啦最好听嘅。第二意了声啊，凡佛所说教法，各人随机了解，咁啊最容易明白。第三啊调和声，佛呢能调和众生。第四是柔软心啊，咁啊遇到嗰啲咧唔系刚强嘅，啊比较斯文啲嘅咧，佛呢用呢个柔软音声为佢说法。第五啊不误音啊，即系唔会有错误，凡系有机之处，与佛有缘，佛都能够现身教化佢，绝对唔会有错误，咁啊叫做不误声。第六不妄声啊，佛呢系真语者、实语者、于语者、不狂者、不疑语者。凡有所说都不会欺狂众生，那么叫不妄声。第七尊慧声，佛所说法尊贵有智慧。第八叫做心远声，不管你在座或者离座好远，或者他方世界，凡是与佛有缘都闻到佛的音声，那么叫做八遍。这个叫红音就讲佛佛的音声红状，为众说佛以八遍的红音为众生说法，令这个未生信者的众生生起这个信心，以生起信心的众生呢令他这个信心增长，信心以增长的众生呢快些教他的修行断烦恼了生死，解脱就名为八遍红音啊，佛说法的目的啦。他自众得到八万亿，时六天人出家道，成比丘行、菩萨行，呢三句啦，就是解释啊大众所得的利益。时中就再会大众，闻佛开示之后，得到咧呢个道理啊，八万亿咁多人。吉时六天人出家道，六天人即是六六天出家呢，就是品佛的教导，剃除须发而披法服，那就出家啦。但是这次有个问题，那么天上呢为什么会有人出家呢？其实出家呢有我们这个人间的人，这个身体出家，好像我们这个男众女众的出家者，个个都拜一个师傅，有一个宗派的传承，而且呢的确剃了头，受过三坛大戒，就名为他的身出家啦、心出家啦。虽然他外表就没有出家，但是他这个心向于这个道，时时以道来的智慧，就名为他的心出家。 但是天上这个六欲天的天人呢，本来没有这个身体的出家之法，没有这个外表出家，但是呢有这个心出家。因为天上的天人常常请佛呢，上这个天上说法，凡有佛成道，天上的天人呢都来这个佛说法的地方呢拥护个道场，所以他们常常闻法呢，这个心呢以佛法也都滋润他们自己，所以就叫做心出家，依法修行。加或是六欲天出家道呢，就讲他呢这个心出家啊，不正比丘众菩萨行啊，咁亦有一部分人呢真正呢这个外表呢是出家，亦都发心呢行这个菩萨道啊，不但自利亦都利他。咁话五忍功德妙法门十四正事都能低了。咁乜嘢叫做五忍功德妙法门呢？五忍就是如我哋早论所讲嘅服忍，就是三言六十住十行十回向。咁啊，信忍呢就是初二三地，信忍呢就四五六地，无生忍呢是七八九地，直灭忍呢就是第十八云地，同埋第十一呢属于佛地。咁啊，四三一十二再加二就名为咧，佢就十四啦。咁啊，佢就十四忍。咁啊，乜嘢佢就正事咧？就是、因为呢个五忍位中开支咧，就系十四忍菩萨。咁啊，此十四忍菩萨啊，若是依此十四忍，即系依呢个五忍嚟到嘅修行而成佛道。未成佛道以前呢就名为啊菩萨啦。咁啊菩萨呢就係、是、叫做正士，即使呢係圣人啊行菩萨道者。咁乜嘢佢就帝了呢，就係、是、对于呢个五忍功德成佛嘅法门啊，听咗之后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佢三言十圣就忍中行啊，三言例如刚才所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呢三种咧，佢哋言为，因为佢咧虽然系学佛、依佛法修行，未断无明，未断法身，只系降伏而已，都叫做称为佢哋言为啊。十圣咧就即系十地，登十地位，从最初地至到第十八云地啊，地地破无明，正法身。就叫做圣位，咁就名为佢哋十圣。咩叫做忍中行呢？在呢个十四位中，即系五忍一开就成为十四位啊嘛。从最初伏忍一路至到最高第十八云地啊，将正最后直灭忍之时，咁咧尚有一份生相无明，未曾尽断。未曾了一心的本源，所以究竟讲起来呢一共只有十三位，因为第十四位呢已经是佛地了，永正清净直灭果。那么佛地的纯是是果啊，没因的了，因为因行已经圆满，从最初伏忍位直接第十八云地，一共有十三位。咁啊，呢十三位呢，从因而至果，位位上进啊，位位修因行，所以叫做忍中行。就好似乜呢？好似十四啊，每一个月十四，但系仲差住十五，十四万个月光，唔论佢点样个圆。但是绝对不如十五那晚那么圆、啊、所以说十五夜月呢就叫做月团圆嘛。这个十四位中，这个十四忍中，除了后面佛果一忍名为究竟圆满、啊、前的十三位呢名为他们因为他们忍中行如十四夜月未究竟圆满，那么他们忍中行就唯佛一人能够圆啦。 就是第十四忍了。第十四忍叫做佛地，究竟成无上菩提，如同十五夜月，就真真正正圆圆满满一个月光了。所以说为佛一个人呢，能尽这个烦恼之缘，能尽生死之缘，亦都能尽这一心的道理而成佛道。个佛种法海三宝座，个无量功德摄其中，呢两句就赞叹一体三宝。咁啊咩叫做一体三宝啊？法系自性佛宝，众啊就系自性嘅真宝，法咧系自性嘅法宝，三宝一体，不离一心啊，名之为叫做众。咁啊，自性三宝者咧，佛者系自性之国啊，法者系自性之正啊，真者咧系自性之正，名为佢哋自性三宝。在《六祖坛经》里边啊，六祖大师咧就劝在座嘅善知识要归依呢个自性三宝。所谓佛者系国也，法者咧系正也，真者咧系正也，自心。归依国即是归依佛，既然是国，所以就邪迷不生，小欲知足，能离财色，就命两足尊。他说自心归依正，归依正即是归依佛，既然归依佛就叫做归依正，所以念念都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就亦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所以归依法咧，名为叫做离欲尊。自心归依正，归正正就系清净啊，即系归依真啦。咁啊，自心归依真啊，名为叫做归清净啊。所以一切尘劳、爱欲境界，得自性皆不染的，就名为叫做众中尊。咁啊，若修此行。名为他的自归依啦，所以法中法名为他的自性三宝，海者呢就甚深广大啊，就话我哋归自性三宝嘅功德无量，如海之深，都如海之大，藏者就含藏为依，因为一体三宝不离自性，乃系自性嘅佛，自性法，自性真。咁啊，名为叫做藏，佢无量功德都摄其中啊，所以一切嘅功德咧都摄于呢个自性三宝之中。佢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海轮，中下品善宿散王，上品十善啊铁轮王。咁啊，以下咧一共系有四十五行经文。一共咧系有九十句咁多，别别咧系解释呢个十四忍，即系五忍嘅功德。佢十善菩萨发大心，咁啊十善菩萨咧就系、是、指呢个十信为，十信为所发呢个大心，就名为叫做十信菩萨。十信菩萨不但未登圣位，亦未登呢个贤位啊！虽然佢唔系呢个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嘅贤位，但系亦都唔系十地菩萨嘅圣位。可见呢，佢能够发呢个大菩萨啊！所谓上求下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个义利之心啦，我就叫佢十善菩萨啦，所发嘅大心啦。不长别三界苦轮海，三界就系欲界、色界、无色界啦。苦咧就系三界之内啊，所有嘅众生所受呢个轮回道，漂流生死苦海之中。所谓求出都无期，就名为叫做三界苦轮海。咁啊，现在十信菩萨由于个真如内分为因啊，闻佛说法， 信仰三宝为外分之源，咁啊佢因缘具足发起呢个菩萨大心啊，佢就求出呢个三界之苦。在当时佢发心之时，虽然未曾即刻出三界啊，但系只要佢呢个十信善心一发咧，已经就离咗呢个三恶道苦啦。所以话长别啊，都唔系短别啊，永远同呢个三界个苦恼咧分别啊，说一声再见啊，永远都唔来呢个三界里边咧受呢个苦海。个中下品善就速散王，咩叫做速散王呢？就是话十信为宗，佢发菩萨心啊，发呢个义利之心，不管佢系上中品或者系下品啊，佢将来所做叫做速散王。速散者好似嗰啲米啊，嗰啲粟米啊，如果我哋拿一渣或者滗一碗，将佢一散散开佢。咁啊，当然满地咧，处处都有好多粟，好多米啦。就系、是、譬如咧，呢、這个十信菩萨位啊，佢发咗呢个自利利他之心，不管系中品下品，佢将来都为王，嚟到教化众生啊。嗰啲王咧就多到咧，如同嗰啲粟米咧散开啊，处处都有，咁就名为叫做粟散。个上品十善就铁轮王啦，咁啊上品十善，刚才讲个中品下品就名为叫做速散王啦。如果十善个上品位咧就做呢个铁轮王，咁啊铁轮王咧就系、是、四咁啊。如果呢个十善个上位啊，佢就感得做呢个铁轮王，咁啊有个轮宝。在他身边出现，他坐到这个铁轮宝呢，能够统御这个在这个南阎浮提州里面呢，他是为帝王，是为最高的，那么有权力能够统治这个南阎浮提州。所以说上品呢就名为十善铁轮王。那么在这个璎珞经里面讲啊，他说以时住前名信根菩萨，即是十住以前，那么十信为个菩萨啦。第一名假名菩萨，亦名的名字菩萨，因为他未曾呢真真正正啊入言位入性位，不刚刚发心行自利利他，所以假名呢叫做菩萨，亦叫佢做名字为宗咧。呢、這个名咧叫做系菩萨。如果佢经过一劫、二劫、三劫修十信啊，咁佢上品嘅十信咧就做铁轮王，中品嘅十善咧就为呢个速散王，如果下品十善咧就系、是、为呢个人中王，将佢咧分开上品。十善中品十善下品十善就分为上中下啦，但是经中下品善就为速散王，上品善就为铁轮王，就变成只有两样。佢唔同嘅地方就系在呢一处。个十种同轮二天下，银轮三天正种成，道种兼得转轮王。七宝金刚四天下，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仲啊未曾登十地圣位以前，有三种嘅言位，即系十住、十行、十回向。个十种同论二天下，咁啊呢一句咧就明呢个十十住位中。我哋从前所讲嘅集种性，集种性嘅十住位，佢做嘅同轮王啊，同轮王咧，佢所统合呢个天下咧，就包括东胜神州、 同埋呢個南禅布德，佢呢個輪寶嘅耳童所做啊，咁佢一日咧，即係每日佢成呢個銅輪寶咧，可以周遊呢個東正神州同埋呢個南禅布州，管領咧呢個兩州嘅人民。佢銀輪三天，聖種聖銀輪咧係銀輪王。就是十二位中再上一位，叫做十行位。十行位中呢，我哋从前所讲叫做圣种圣。咁呢十行位嘅圣种圣啊，佢就做呢个银轮王。佢所统呢个天下呢，就是包括东胜神州、南禅部州，以共呢个西牛河州。咁银轮王啊，成呢个银轮宝，一日之间咧，佢就可以周行呢三个州啊，统领呢三个州嘅人。个道种兼得就转轮王，道种咧就系道种性，即系咧十回向位。咩叫做兼得咧？兼得咧就是咧呢个十种嘅隐位。咁啊，呢个道种性十回向位，佢收呢个十种嘅功德啊，就系、是、得到呢个转轮王。呢、这个转轮王咧，就系、是、呢个金轮王。咁啊，佢金轮王就可以统治咧呢、这个四天下。咁啊，金轮王成呢、这个金轮宝啊，佢就可以周游呢、这个东胜神州、南禅部洲、西牛河洲同埋咧呢个北俱卢洲。咁啊，由呢个四个洲咧去教化众生，四个洲为佢自己咧系唯一个主人。所以在呢个慈恩三藏法师讲啊，佢话如果做金轮王统领四洲咧，佢有威德，嗰啲人咧一闻到佢呢个名咧，已经个个都归化啦，降服噶啦。银轮王咧，佢一定咧仲要咧派遣呢个使者，佢同佢讲好多道理，先令对方降服。如果铜轮王咧，一定要有威势，先至可以降服对方。如果到到呢个铁轮王咧，佢个威德又差啲啦。一定要輕兵相伐，然後才能學